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它低了调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最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一光波伴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FM87.6，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燕王朱棣带着小矬子徐芳来到苏州，四殿下可没想到啊，张士诚对人极端热诚，宾主入座，开怀畅饮，这没有拘束，有什么说什么。张士诚详细问了两军阵前的情况，徐芳和朱棣都给他介绍了，没有隐瞒，连登不说话，在旁边听着。简短接说，吃完饭了，张士诚说：“殿下，你呀，无论如何在这住个3日5日的，到苏州这好好溜达溜达。小王，我陪着您转转，然后再打发连登跟您赶奔千里。”朱棣一摆手啊，我现在心如火烧，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回千里。这游山玩水之事以后再说吧，明天我就要登城。张士诚也理解他的心情，说这么办吧，明日要走你也得下晌走。这上午干什么呢？我把苏州所有的文武官员都找来，得给您饯行啊。知道的你着急，不知道的我欠礼，那哪能行呢？你时间再紧，明天一上午总是可以的。徐芳一看张士诚真是出于真心，跟殿下一想，干脆就答应得了，反正半天呗。两个人答应了，张士诚马上命人准备金庭馆舍，安排君臣就宿，连登回家收拾东西。等到了金庭馆，燕王一看那真特殊啊，这个地方是专门招待贵宾的，是等着皇上娘娘上这块来巡阅的时候住在这儿，对外人根本不开放，今天给四殿下腾出来了。这君臣睡了个舒服觉啊，没想到事情这么顺手，他们可舒服了。咱们单说张士诚，张士诚觉着办了件好事，心中挺高兴，提起御笔来，这就要降旨，就像他说的那样，把在苏州附近的文武官员2品以上的明天都找来，明天呢要来个隆重的欢送会给燕王饯行。可正在这个时候，有几匹快马如飞似箭来到王府的门前呢，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从马上跳下几个人来，为首的正是苏州的大元帅赛张飞张九六，在张九六的身后跟着他4个儿子， 张大勇、张大猛、张大刚、张大强，还有八名亲兵。就见张九六满身的征尘，顺着鬓角往下淌汗，马鞭都没摘，大步流星往里就走。王官一看大帅来了，赶紧过去见礼。张九六把眼珠子一瞪，哎，我大哥在哪呢？退归御书房。你说他们是弟兄，谁敢拦着？张九六那也是二王千岁一样，再敢他领着人径直赶奔御书房，啪一挑帘进屋，把张士诚吓了一跳。哎呀，二弟你来了，我正想派人给你送信呢，你来的是正好。张九六拉了把椅子往这一坐，四个儿子站在他的身后，亲兵在门口。还没等喘过气儿呢，赛张飞的就问：大哥，我听说朱棣来了。 啊，来。 现在何处？到金厅馆驿安歇去了。哦，我刚才得着的信儿。大哥，他干什么来？ 哎，他来管咱们借人来了。 借谁？ 借老神医连登。 借连登？借他干什么？给谁治伤？ 哎，长茂有个儿子叫长兴，现在可能是中了什么毒药了，还有几员战将危在旦夕，所以他借连登救这些人的性命。 你借没借？ 我已经答应了。 哎，张九六一跺脚，大哥，您怎么越老越糊涂了？怎么还借给他人呢？难道说你敢背叛天子，支持逆党不成？再者一说了，那朱元璋和朱棣对咱们都有什么好处？都是咱的仇人呢，我抓都抓不着他们，如今自投罗网送到咱们嘴边上来了。哥哥，这个机会有多好啊，可不能放他们走啊。哥哥，您快降旨，带小弟领兵带队围困金庭馆驿，捉拿那朱棣。他那四个儿子擦亮亮亮擦亮亮，把佩剑都拽出来了。大爷，降旨吧，我爹说的对。张士诚一看这太无理了，你们跟谁说话呢？在我的面前拿刀动枪的，可我是王子，这地方我得说了算。你就是我亲兄弟亲侄儿，你也太越礼了。张士诚把脸往下一沉，在张飞的一听不对劲儿，哥哥，怎么您不同意？哎，二弟呀，你我都是六十开外的人了，我们为人处事得往远处看，尤其你我这个身份必须得高瞻远瞩。老惦记过去那点仇，老没完没散的张口杀这个，闭口杀那个，难道一说你就不怕别人杀你吗？兄弟，我们以往的吃亏就吃的性情太暴烈上，也吃亏的我们略事不周这方面的，如今得总结经验了。这四殿下是个好人，我敢说将来大明的江山他要继承，他就是天子。别看他年纪不大，威望甚高，你没听说吗？田载标、常茂、胡德海、姚广孝，过去的一般老臣全都投靠他了。现在朱棣振臂一呼，四方响应，看他这个力量比朱元璋有过无不及呀。我兄弟，咱们乐得河水不洗船，得罪这仇人干什么？不就是借个老头连登吗？咱就借给他吧，不图有好处， 起码咱不得罪人呢。兄弟，方才你说那话可不对啊，赶紧下面休息去吧。张士诚觉着呢，我是你亲哥，我又是王爷，说你两句没什么。他想错了，今天张九六有点反常，这小子圆睁环眼，倒竖虎须，在这叫唤开了，气死我了！大哥，糊涂你这就到头了，你这叫认贼作父。实不相瞒，当初倒霉就倒你身上了。凡是在紧要关头，你准保瞻前顾后，左摆右闪，跟我想的不一样啊。当年要听我的话，朱元璋能有今天吗？我们如今寄人篱下，养人鼻息，你还觉着挺美呢，你还。如果要听我的和军师赛张良的，如今这国家是咱的了。我告诉你，这些年我忍无可忍，这件事儿，你听我的也得听，不听也得听，我这非杀朱棣不可。来啊，外边给我点军队。张士诚哪受得了这个呀，把桌子一拍，噔，九六，你要造反不成？张九六闻听，把眼珠子一瞪，怎么的？造反怎么的？君不正，臣不忠，臣投外国，父不正，子不孝，各奔他乡。历史上，儿子杀爹，兄弟杀哥哥，还奇怪吗？今儿我宰了你！张九六说到这，钢崩一声，拽出宝剑，飞身往上纵，一把把张士诚的袍带给裸住。宝剑就举起来了。哎，他这几个儿子还行，不像他那么驴。张大勇、张大猛过来了，爹爹，等等，爹爹，等等，你们敢拦着？爹，我大爷上了岁数了，最好啊让他休息几天，您呢先代替他，多让我伯父这身体好了，然后再说。都是亲弟兄，您高个手吧。嗯，有道理。大哥，你是上岁数了，我看有点糊涂，最好找个大夫好好吃点药养几天，我先代替你办几天事儿啊。来人，把他嫁入后宫，一声令下，谁敢不遵呢？亲兵卫队往上一闯，架着张士诚的胳膊，像拖死狗一样拖到后宫去了。一开始啊，张士诚还挣扎呢，气得浑身直突突。来人呐，张九六造反啦！来人呐！后来喊的也没劲儿了，气冲梗嗓，眼睛一翻，背过气去了。那位说，张士诚这么喊就没有一个救驾的吗？啊，没有啊，老虎拉车谁敢呢？咱们光说燕王和朱元璋那面的，苏州的事很少交代，其实在苏州的人心里都有本账。这些年来，张九六就有不臣之心，老打算取代张士诚，但是找不着借口。这张九六私自豢养打手，成立招贤馆，什么聚英楼，把一些江洋大盗、海洋飞贼、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全召集到自己的门下，供他们吃，供他们喝，干什么？将来好有用。这个用处就是发动政变，人们看得清清楚楚，但是谁也不敢说呀。不是有那么句话吗？ 俗不兼亲。不管怎么讲，你张九六和张士诚是弟兄，假如把这事告诉张士诚了，将来有朝一日露出这个人来，还活得了吗？人家哥俩将来再好了，不就把你露出不是人来了吗？人们心里清楚，谁也不敢讲，就瞒着张士诚一人呢。今天张九六抓住这个借口，把张士诚给贬了。什么叫休息？就把这王子给撵下去了，由他取代。再看张九六，命令500精兵把后宫封锁，他交代的明白，没我的话，任何人禁止出入，连张士诚也在内。然后他气呼呼来到铁瓦阴暗殿，把苏州的官全召进来了。人们一看，王位上这人变了，张九六在那坐着呢，两旁边金甲的武士佩刀悬剑，能有100多人。再往院里看，刀斧手身披大红，胸赳赳气昂昂在两旁站立。这哪是议事，这简直成了刑场了。文武百官抖衣而战，低头不语。张九六一看这人也都来齐了，这小子这脸皮还真厚，当众宣布，你们都听着，我大哥最近身体不好，刚才跟我商议了，最近一个时期他打算养养病，有关苏州的军政事务全由我来处理，从今以后你们就得听我的，听见没有？有功则赏，有罪则罚，本王是执法如山。是是是是是是是，遵令遵令。这些人唯命是从啊，都知道张九六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把他得罪了，不但自己活不了，一家子都活不了，所以呢只得点头称是，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干什么。张九六宣布完了，让儿子贬了3000铁骑，这头一个任务就捉拿朱棣。他心里是这么想的，朱棣这个人可值钱呢，我也不要你的命，把你抓住当人质，然后交换条件。看来跟朱元璋这笔交易做不成，可以跟燕王手下的人打交道，拿燕王这条命换燕云16州。如果能达到了，将来我何止在苏州啊，我的地盘就扩大了，早早晚晚再取代朱元璋，我也当当皇帝。看来张九六是野心勃勃呀，由于这种私心，所以他显着格外的精神，也格外的高兴，在王宫外头飞身上马，抄起丈八蛇矛枪，喊了一声齐退，这骑兵是风雷电掣一般赶奔金庭馆。咱们再说四殿下朱棣跟徐芳在金庭馆驿啊休息的不错，这条件太好了。徐芳呢为防备万一，仅把外边的衣服脱了，把冰铁双棒放在身边，枣胡镖也搁到手底下。你看他是个保镖啊，那燕王出了事怎么交代？四殿下也合衣而卧，君臣住的是里外间，谁也不言语，都在想心事。特别是四殿下，别看这么好的条件，心乱如麻呀。他在琢磨着回到前敌能不能给长兴他们治好，这个连登是不是个活神仙。 假如说治好了，下一步怎么抓韩青虎？治不好应该怎么办？他想的事儿太多了，所以这个脑子里头嗡嗡嗡嗡嗡直响。你说没睡吧，还直做梦，一会儿梦见回到前敌了，一会儿梦见母亲了，一会儿梦见在战场上拼斗。正在这迷迷糊糊的时候，外边有人叩门，咚咚咚咚咚咚，王家千岁，咚咚咚。燕王先行了，朱棣一听谁叩门呢，可他刚一下地，徐芳奔也蹦到地下了，我看看。他们谁也没想到意外，徐芳手提冰铁双棒，把门开开一看，是个当仆人的。哎呀，就见他满头是汗呢，看看徐芳，请问您是徐将军啊？是我，我什么事儿？我们老先生连登求见。哦，连老先生来了。徐芳纳闷，怎么这么晚了还来串门？跟四殿下打完招呼，四殿下吩咐一声请，还没等说出这个字儿来，连登就进了屋了。 哎呦，殿下，大事不好了。 这一句话把君臣可吓了一跳。燕王扶着他坐下就问，老先生出什么事了？ 哎呀，现在苏州发生政变了，大帅张九六取代吴王，把我们王爷软禁在后宫。他领兵带队要抓你来了。这是刚才发生的事情，殿下你快跑，要跑晚了你就活不了了。好， 朱棣大惊失色，看看徐芳。徐芳一听，真的，连登九十来岁的人了，能说瞎话吗？你再看看他那模样，那脸上那汗都下来了。徐芳就问老先生，这话是你听说的还是你目睹的？ 哎呀，刚才开的会呀，我也在铁瓦阴暗殿，我听得真而且真。他们去点兵去，我就来给送信来了，快走吧。 朱棣一想，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但是目的是什么呢？是请连登来的，要走了这个事儿怎么办呢？他抓住连登的手就问，老先生，那么您呢，能不能给我们帮帮忙？ 我把这个事儿说了，要传到张九六耳朵里，我还活得了吗？好在我是一个人啊，干脆你们上哪去，我跟着。 哎，这事儿还不错，这不是借人了，永远借的手了。燕王点了点头，吩咐徐芳快点备马。他们俩的马匹准备好了，闹了半天，连登是坐车来的，带着两个徒弟，背着药箱子，还有个车老板，这都是他心腹人呢。再看这挂车，是金顶华盖车，在当时来讲这是一等的车了，这乃是苏州吴王赐给连登的，里边也宽敞，坐着也舒服。大白马驾辕，青骡子拉着长套，两旁边还有四匹马拉着鞭套，这玩意儿走到大道上可够快的。连登上了车了，哎呀，徐芳也担心呢，老先生，如今城门紧闭，咱能出得去吗？ 可以，因为张九六还没有传令紧闭城门，也没告诉那些人抓你们，咱们这阵走还混得出去，那就快走吧。 他们一行六个人赶奔北门，因为北门比较离着近。车老板把鞭子一晃，哇哇哇，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才引起了无边的大祸。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徐北威，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